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八二八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12月16号，星期三，农历11月初6。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张高丽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强调，贯彻绿色办奥、共享办奥、开放办奥、廉洁办奥要求，高质量、高水平、高效率做好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作。 本市召开副市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会议。 京津冀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试点公交线路周日起开始试行。 2016年春节烟花爆竹安全监管措施发布， 八部门联手保障来京务工人员工资支付。 国家大剧院迎来公众开放日，一天推出60多场演出活动。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委会成立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第24届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高丽出席会议并讲话。张高丽表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2022年冬奥会筹办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绿色办奥、共享办奥、开放办奥、廉洁办奥，加强组织领导，统筹推进各项工作，确保把北京冬奥会办成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李克强总理要求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贯穿筹办全过程。办好这次冬奥会是我们对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庄严承诺，也是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张高丽强调，要坚持规划先行，统筹考虑赛事需求，精心做好赛事组织和服务准备工作，使广大运动员及观众、媒体等享受到优质的服务与体验。要加快冰雪运动发展和普及，提高冬季运动竞技水平，努力在北京冬奥会上取得优异成绩。要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筹办工作全过程，加快改善京张地区的生态环境。张高丽要求，冬奥组委要为冬奥会筹办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有关地方和部门要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参与，要按照三严三实要求，历届奢华浪费，把北京冬奥会办成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为实现2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贡献。刘延东、郭金龙、王晨、张庆黎出席会议，会上宣读了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的贺词。第24届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国家体育总局、中残联、北京市、河北省有关领导和相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北京冬奥组委有关领导参加会议。 冬奥会筹备期间，北京将加大引进高水平冰雪赛事，推动群众性冰雪运动开展，让市民在大饱眼福的同时亲身参与体会冰雪运动的魅力，为冬奥会营造良好氛围。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律动的音乐，飞舞的身影。上周末在鸟巢举行的2015费雪北京世界单板滑雪比赛，让不少市民大大过瘾。而在未来，一大波精彩的体育赛事也将在北京轮番上演。市体育局局长孙学才说， 费雪单板滑雪比赛我们在今后筹办的过程当中每年都要举办，还有我们自由式的滑雪，另外我们还举办2017年的冰壶的世界杯，花样滑冰的大奖赛，还要引进高水平的短道的速滑、大道速滑的比赛。我们也正在联系引进北美职业冰球联赛来北京进行表演赛。 除了能在家门口欣赏到高水平的竞技比赛，市民还可以在群众性的冰雪活动中一展身手。市体育局群体处处长张朝辉说， 从群众活动这块呢，也组织一些半专业性的大众冰雪这种赛事，获得一些等级证书啊或者成绩，我们现在也正在研制这些方面的。再有呢，就是有大量的这种冰雪嘉年华，就是纯是这种群众参与体验的这种方式的。 记者了解到，按照规划，到2022年，本市的室内冰场将达到36座，室外冰场50片，雪场22个，戏雪嘉年华30个。同时，本市还将在试点的基础上，在每个区县打造简易冰场，从设施上保障更多的人参与冰雪运动。此外，全市还将建设100所冰雪特色中小学，30个青少年冰雪校外活动中心，为青少年搭建冰雪运动的平台。预计到2022年，本市的冰雪体育产业总额将达到400亿。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2015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将于本月19号启动，届时市区两级将开放滑雪、滑冰、戏雪活动场地78处，各类活动128项，预计将吸引超过400万人参与。今年是北京携手张家口申冬奥成功后的第一年，也是快乐冰雪季活动的第二年。和去年相比，今年市区两级的活动增长了141%，冰雪设施在质量和数量上双双得到提升。截至目前，本市22座雪场已经全都开门迎客。此外，部分公园、度假村、广场、体育中心还将利用现有设施建设戏雪场地，开展冰雪嘉年华，让更多的人乐享冰雪。 另据报道，延庆区教委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到明年3月，延�庆区将有13所学校的3000名学生走进滑雪场接受滑雪培训。每名学生通过不少于5次的集中训练，将能掌握基本滑雪技能。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本市昨天召开副市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全国党校工作会议精神。市委书记郭金龙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市政协主席吉林出席。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姜志刚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刘云山同志的总结讲话。郭金龙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入阐述了做好新形势下党校工作的重大意义，突出强调了党校必须坚持的正确政治方向，是指导做好新形势下党校工作的纲领性文献，对于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党校工作，培养造就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必将产生深远影响。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每一位党员领导干部自身来说，都是一次生动的党性教育，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抓好贯彻落实。郭金龙强调，副市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在抓好党校工作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强化党委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确保各项要求见到实效。有关部门要针对存在的问题，理清落实中央精神，加强改进全市党校工作的思路和举措，不断提升全市党校工作水平。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科技部与北京市昨天进行部市会商，共同推动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刚、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参加座谈。王安顺感谢科技部对北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他希望双方在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京津冀协同创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方面加强合作对接，共同建设一批创新平台，共同出台人才引进政策，共同实施科技冬奥行动计划，共同支持中关村示范区开展新一轮改革试点，不断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万刚对北京市科技创新工作给予肯定，他说，北京市积极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把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摆在首都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取得了不少新的成果。希望北京市不断推出前沿科技创新成果，积累新的产业竞争优势，努力在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过程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科技部和北京市领导李萌、张建东、隋振江，北京市政府秘书长李伟参加座谈。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昨天从市交通委了解到，京津冀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已经初见成效。本月二十号，北京市的139条地面公交线路将具备试运营条件，包括69条由四座火车站始发的公交线路，39条进入河北省的八方达公交线路，2条观光线路和29条运通陆号的公交线路。按照交通运输部要求，北京市交通委在牵头做好京津冀三地协调对接工作的同时，加快推进区域中心建设，由市政一卡通公司承担区域清分结算平台的建设工作，京津冀各城市交通一卡通清分结算系统优先接入区域中心，一系列京津冀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工作运营和技术管理的标准和准则已经制定完成。在京津冀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试点线路试运行基础上，下一步将扩大京津冀互联互通城市数量和在不同交通运输方式上应用的范围，包括公交、地铁等。这项工作计划在2017年完成。 据北京日报报道，昨天夜里11点半，一号线天安门东站最后一班地铁列车通过，北京地铁50多名工人集结在站台等待开工。今天凌晨，他们开始给接触轨搬家，为明年安装站台门做准备。目前一号线、二号线已经改移接触轨4000多米，改移整体工程计划完成时间为2016年6月30号。接触轨俗称三轨，大多数时候它都藏在站台的下方。这种轨道的作用是将电能传输到地铁上，相当于给汽车加油。不过为了一号线和二号线加装屏蔽门，三轨得挪地儿。北京地铁相关负责人解释，由于这两条老线建设年代较早，部分车站站台板的强度不足以支撑站台门的重量，所以必须先对现有站台板实施加固。而加固之前，最重要的就是进行接触轨的改移工程。一号线和二号线加装站台门的是既有线改造工程，原本需要封闭1到2个月施工，但是为了不影响乘客出行，方案定为每天夜间施工不超过3个小时。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市安监局昨天发布了2016年春节烟花爆竹销售安全管理工作方案。三环路以内，尤其是城市中心区烟花爆竹零售网点数量将进一步缩减。2016年春节，五环路内烟花爆竹临时网点销售时间是2月3号到2月12号，也就是从农历腊月25到正月初五。安监部门将对零售网点安全条件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不符合选址要求的网点，比如占用盲道、距离禁放区和交通干道岔路口距离不足等情况，一律不发放销售许可证。取得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的单位要搭建符合安全条件的大棚，安装必要的监控设施，并与市区视频监控平台进行对接。各批发零售经营单位要签订安全管理承诺书，对因违反承诺内容或经举报查实存在违法经营行为的网点将纳入黑名单管理，终身不得申请烟花爆竹经营许可。 12月22号是国家大剧院的8周年院庆日，当天大剧院将举办一年一度的公众开放日艺术节，邀请1万多名市民在国家大剧院的4个剧场和公共空间欣赏各类演出、展览和互动项目。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开放日当天，大剧院的歌剧院、音乐厅、戏剧场和小剧场都将有演出安排，包括歌剧《方志敏》、舞剧《马可波罗》以及新编京剧《郑考夫》。这是一部讲述西周名臣孔子七世祖郑考夫清廉忠义的剧目。饰演郑考夫的老生名家杜振杰坦言，排练时颇下了一番功夫， 一直就是跟导演呀、跟乐队的同事啊仔细琢磨这些，那认真加认真揣摩郑考夫这个人物。 开放日活动从早上9点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半，剧场之外的开放空间也安排了丰富的演出和互动项目。大剧院副院长王征明告诉记者， 这里林林静悄悄、阿依达、冰山上来客这些精彩的片段，艺术沙龙呢 老艺术家刘秉义啊、胡宝善啊、还有谢芳啊等等和观众代表、互动。另外我们还有8个艺术展览。 今年的开放日，大剧院依然采取免费不免票的方式，提前通过各种渠道向公众发放了门票。王征明表示，其中大部分观众都是定向邀请的， 有英雄模范大中小学的师生、公交司机、驻京部队、公安干警啊，都是工作在最基层第一线的群众。 国家大剧院开业8年时间里，已举行商业演出近7000场，649家艺术团体相继亮相，22万多人次艺术家登台。大剧院的忠实观众郑先生说， 一个剧院对于城市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的一个载体，一个剧院既成为了一个城市的名片，也成了一个很多人精神文化的归属吧。 新闻广播消息，市政府昨天召开视频会议，就做好2016年春节前保障来京务工人员工资支付工作进行专题动员部署。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到2016年1月29号之前，市人社局、市住建委、市公安局等8个部门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来京务工人员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重点是招用来京务工人员较多的建筑、加工制造、餐饮服务及其他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个体工商户等。通过专项检查，要确保春节前拖欠来京务工人员工资案件基本结案，群体性事件得到妥善处理，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案件及时移交司法部门处理，切实维护广大劳动者的工资报酬权益。据统计，今年1到11月，全市共查处拖欠来京务工人员工资案件5669件，为他们追发工资1亿7000万元。 新闻广播消息，明年本市将进一步加强对施工监理单位和个人的监管，工程监理企业发生质量安全事故且负有监理责任的，除依法对企业进行行政处罚之外，还将按照事故严重程度、发生事故的次数，暂停其在北京市建筑市场的招投标资格。最严重的将暂停其在北京建筑市场的招投标资格1年，而对负有直接责任的监理人员，最严重的将停止其在京职业活动。这样的严厉处罚在相关行业内并不多见。 西城区法院昨天对备受社会关注的天宁四桥套牌车闯卡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李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4个月。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听到判决结果，李某显得有些沮丧。这起曾经轰动一时的案件发生在今年的3月8号，当时李某驾驶的红色奇瑞轿车行驶在西二环天宁四桥，在遇到交警盘查后，李某不但没有下车，反而前后反复冲撞周边社会车辆，强行逃离现场。在逃逸过程中，他还在长安街路口冲撞拦截的警车，闯红灯逃离，后在西城区六部口附近被截停。弃车逃逸的他最终被抓获。而他之所以疯狂闯卡，他曾经这样解释： 因为我就害怕，我就是不也是个套房吗？ 你为什么要套房啊？ 因为上个市里去还得办经营证， 就是为了省这个办经营证的这个方便，是吗？ 对， 经过审理，法院对其闯卡的行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并判处有期徒刑4年。法官孟丽娟说， 被告人李某其应当明知自己的上述行为不仅阻碍了民警依法执行公务，还可能给不特定多数人造成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但他仍然放任了这种结果的发生。实际上，李某的同一系列行为同时触犯了2个罪名，根据刑法上的竞合理论，应当择一重罪处罚，因此应当对李某的行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法院同时认定，李某在2014年殴打他人致轻伤，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数罪并罚，决定对他执行有期徒刑4年4个月。孟丽娟提醒公众， 希望大家呢引以为戒，面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执行公务的行为，即使自己确实存在违法行为，也应当积极配合执法，争取一个好的态度。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本月13号，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一名女学生在北京凤凰山龙泉寺参加一活动时不幸坠亡。龙泉寺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网传的清华女生参加龙泉寺 IT 禅修营活动时发生意外的消息并不属实。小李参加的活动是由寺庙义工自发组织的慈善活动，活动名称为感恩的心，而寺庙方面并不知情。 警方初步调查已经排除了刑事嫌疑，案件正在调查中。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19，接下来请听简讯。记者昨天从市交管部门了解到，为了进一步缓解二环主路拥堵，加大二环辅路和周边路网的分流能力，交管部门对二环桥区14处信号灯配时进行调整，其中包括4处桥区出入口、10处桥下及桥区周边路口。 京港地铁猴年生肖纪念票将于2016年1月1号上市。这套主题为“金猴纳福”的猴年生肖纪念票“丙申猴票”取材于中外文物精华中的猴形实物，以钢笔淡彩手绘再现文物经典。纪念票每套售价220元，乘客可以于本月19号到本月28号登录京港地铁官网进行预订。 大学英语4-6级考试将在本月19号举行，北京地区共有247000名考生报名参加考试。根据教育考试中心2015年版考务管理工作手册规定，英语6级考生进入考场时可以不再检查其4级成绩单。 好，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1级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天野、李斌，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北京市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北京大部分地区仍有4-5级偏北大风，阵风可达7级，请注意防范。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4级转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 新实施工会法办法将于2016年1月1日正式施行，敬请关注。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一起当众慢音节目， 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微店买到假苹果手机，消费者索要3倍赔偿；煤改了，但电不通，平谷村民如何过冬？下面是详细报道。陈先生今年4月初花5000多在北京口袋时尚科技公司开发运营的微店上买了一部苹果手机，收到后发现是假货，之后就走上了漫长的维权之路。即便工商部门已经对口袋时尚公司做出处罚，消费者却至今没有得到合理的赔偿。微店风起云涌，买到假货怎么办？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初日的报道。 今年4月2号，陈先生在一家微店花5100元买了一部苹果6 Plus 手机，收到后感觉质量有问题。 这个差别老大了，外观和真的苹果手机是一样的，但是后耳那个苹果那个标识啊是贴上去的。 陈先生意识到可能买了假货，赶快联系微店，没想到对方蛮横不讲理。之后陈先生根本联系不上这个卖家了，因为交易发生在北京口袋时尚科技公司开发运营的微店平台上。陈先生联系了这家公司，收到的回复是必须提供商品是假冒的证明，而苹果公司是不接受普通消费者的验货申请的。家住辽宁沈阳的陈先生只好在4月末来到北京，到口袋时尚所在地的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投诉。 是北京市工商局送去检测的。 这份由苹果电脑贸易上海公司出具的鉴定报告显示，陈先生收到的手机是假冒苹果公司注册商标的产品。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针对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行为，对北京口袋时尚科技公司作出罚款5万元的行政处罚。但至此8个月过去了，陈先生个人还是没有收到任何赔偿。具体负责查处此案的九仙桥工商所的康副所长说：“ 这不都已经很明确了吗？处罚证书已经做出了，调解过了。” 哦，他们当时为什么没调解成呢？ 那我不清楚。 记者来到位于朝阳区九仙桥中路的北京口袋时尚科技公司，了解到调解不成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只同意退还消费者买手机的钱，也就是5100元。售后部门负责人崔女士说， 是咱们可以给您赔付这个手机的这个金额。 针对开微店的资质审核以及有没有保证金的问题，崔女士回答， 因为咱们微店的话现在保证金是自愿加入的，而且他就算开保证金1000块钱，这手机钱也不够，说实话国家要求的需要资质的，其实咱们也会去做审核，但手机的话没有要求说在网络上必须有什么。 消费者付出了不小的维权成本，依然得不到合理的赔偿。专注消费者维权领域的律师邱宝昌表示， 消法的规定呢，如果是欺诈，像这种鉴定是假的，不仅仅是退费，是3倍赔偿。这个应该本来由电商承担的责任，因为找不到电商，这就是口袋时尚要承担3倍的赔偿，并且要承担消费者为维权所支付的合理的必要的费用，像包括鉴定费、交通费用等必要的支出都应该由他承担。 家住平谷区西四渠村的刘先生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他们村今年是煤改电试点，虽然已经装了取暖的机器，但是到现在为止电线都接不进家里。 我们这不煤改电试点，是我们这个从秋后开始天没冷的时候就把那个煤炉子全拆了，一个那早就给我们拦好了，就是这电迟迟的不能改。 眼看现在天气越来越冷，取暖却成了几十户村民家里最大的问题。 实在受不了了，上个月我妈都冻得都不行了，就住院了，这两天我冻得也腿疼，你说现在说话都要数九了，这个也不知道找谁，这个啥时候给结，你说这要再不结，这个冬天这要过去了，这数九天我们受得了吗？你说。 记者联系了平谷镇政府的环境办，工作人员说需要跟村里进行联系。 您最好先找一下村里边的负责人，他们联系一下那个施工房，是由那个区里边新农办直接找的施工房，然后下村施工的。 记者联系到了西四渠村村支部书记王军柱，他解释说，由于部分村民的阻挠，改造工程无法继续进行，目前仍处在协调当中。 没改变的设备我们正在协调，这线杆也得由某些户门口走啊，他不让过。 您这边有一个大概的期限吗？ 争取这2天呢，因为这个事儿呢不能拖，施工单位也问了好多人呢，在这等着，我们正做思想工作。 腊月将至，希望相关的各方能够尽快协调问题，保障这几十户村民的权益。新闻热线也会关注事情的最终结果。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张博，主持人郑磊，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问北京，提供线索参与互动。节目之后请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元宝直销车险4001234567，12月底全到机位投保车主测算保费就送深呼吸福利，免费上门更换车用防雾霾滤芯，防菌防霉防雾霾，车内放心深呼吸。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易经同仁堂果药。 想去南方过冬吗？用工银信用卡在途牛旅游网购买长龙指定路线，可以享每人500元优惠，每人每卡最多可购买4人，用长龙联名卡还享园区5折特惠。工商银行95588。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建国门桥、建国门桥南到建国门桥北由南向北直行，行驶缓慢。另外京通快速远通桥东主路由西向东直行，车多。 话费、电费、供暖费缴纳，基金、理财、信用卡还款、转账、汇款，还能无卡取现，农行、掌上银行都能帮您办，掌银在手，一切无忧。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